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一时间好生不解，细细打量着军帐，越看越觉得熟悉，目光忽然落在帐壁搭挂的练枪之上。那不是穿心莲花吗？端木翠心头一震，急步过去将练枪取下细看，正端详间忽听帐外细碎不声，转身看时，一个俏丽劲装女子正掀帘进来，看见端木翠时展颜一笑。 姑娘起得好早。 端木翠周身似是僵住，渐渐的雾气蒙了眼眸，颤声道： 你是阿弥？ 阿弥是他在西岐时的随军侍婢。阿弥扑哧一笑， 姑娘说这话怎么像不认识我一般呀？难道昨晚饮宴喝的酒太多了？可是我记得敬给姑娘的酒都让孤昌将军给挡下了呀。 端木翠先是还有满腔疑惑不解，待听到孤昌二字，哪儿还顾得上这些，便是连自己都抛开了去，一颗心砰砰乱跳，几乎要从嗓子眼处蹦将出来。 你方才说哪位将军？ 当然是孤昌将军。 阿弥奇怪地看了端木翠一眼。 姑娘忘记了吗？魏公下商汤重振重城，上父连下三道军令，积极召回四路人马，昨日是孤昌将军、杨戬将军还有土行孙、邓婵玉夫妇与上父会合之日，日暮时起宴，子夜方歇，许多将士都向姑娘敬酒，姑娘不胜酒力，是孤昌将军出来挡下的。 我记得，记得。 端木翠喃喃，不察觉间泪水已滑落眼眶。 可是孤昌他不是早已 得见孤昌将军？姑娘这一夜怕是睡不好了吧？ 阿弥俯身整理床铺，竟是未曾留意到端木翠异样之色。 军营中都在传言说是孤昌将军对姑娘有意，以后端木营和孤昌营的将士怕是要合二为一了。 端木翠脑中一片混沌，只觉全身瘫软无力，扶住左近的椅沿慢慢坐下，这才发觉自己穿的是睡时礼衣，心下更觉茫然。耳旁金片声响，却是阿弥将他的铠甲整理过来。端木翠下意识站起，任阿弥为他披挂，就听阿弥巧声道： 姑娘，你心里也是喜欢孤昌将军的吧？ 休得胡言。端木翠心下尴尬，低声斥他。阿弥却无半分畏色，笑嘻嘻道： 姑娘，我从小就在你身边侍候你，你的心思我纵是不全明白也能猜个八九分。纵观我西岐全军除了杨戬，论及样貌战功，谁能及得上孤昌将军？我原先一门心思希望姑娘和杨戬将军能在一处，可他却是修仙之人，这样一来，孤昌将军便是再好不过的人选了。 说到这里，俏皮一笑，压低声音道： 我听孤昌营的人说，之前姑娘孤身突围为上父搬救兵，半道撞上的就是孤昌将军，还收了他的兵马。姑娘，孤昌将军的战功比起你只多不少，他当真打不过你？我看呀，他是让着你吧。 端木翠面上一红，扭转了脸去不看他，却是来了个默认。阿弥见他如此，已知自己猜了个准，喜道： 姑娘，看来我真没说错，你真的是喜欢孤昌将军。 你又胡说，我什么时候说过我喜欢他来的？ 阿弥做了个鬼脸。 你不喜欢孤昌将军，难道你像邓婵玉一样喜欢土行孙？ 端木翠气得跺脚，连铠甲都不披了，伸手将阿弥往帐外推。阿弥咯咯直笑，讨饶着出了帐门， 却不及离开，顿了顿，忽然朗声道： 孤城将军，你听到我家姑娘的心意了？你只管向丞相提亲，我家姑娘无二话的。 就听有男子的低沉浑厚声音道： 我听到了，多谢阿弥姑娘。 端木翠听到这声音，脑中轰的一声，若说先前还有些疑心或是清明意识，此计真是尽数抛开了去，一颗心狂跳不止，周身时而滚烫，时而冰凉，面颊之上直如火烧，眼看着那熟悉高大的身形往帐内过来，连喘息都不觉急促起来，双手死死绞住胸前的衣襟，明知他愈走愈近，竟是不敢抬头。来人在他身边停下，顿了一顿，伸手将他身子扳过面向自己。端木翠下意识想抗拒，终挨不过他力大，只觉两人离得极近，鼻端闻到他身上的男子气息，一颗心更是纷乱如麻。待想把头垂得更低些，那人却伸手抵住他的下巴，逼得他不得不抬起头来。目光所及，果是心头念念牵牵了这许久的熟悉眉眼，剑眉斜飞，眸色深沉，看似脱略疏懒，不留意时偏又锋芒抖现，直如飞剑正中靶心。就听他说道： 方才你所说我当你是应了，丞相那里我会安排。 语毕，也不待端木应声，手臂一紧，将他揽入怀中，低头吻住他柔软的唇。端木翠如被火烙，想也不想臂上发力，一掌将他推开了去。孤昌倒也不退，生受了这一掌，身子晃了一晃，却又凝住不发，末了笑道： 哼，这一掌未用上全力，想来你也是不讨厌的。 说着微微一笑，转身大步出帐。端木翠目送他离开，忽得心头火起，怒道： 谁说我答应了？ 孤昌身形一顿，停在门帐之外，声音虽是恢复了既往漠然，个中却不失温和。 哦，你不同意？ 我是上父帐前战将，我要嫁也必须嫁给西岐一等一的猛将。 在你心中如何才称得上西岐一等一的猛将？ 端木翠走进帐门，刷地掀开门帐，倔强对上孤昌探究似的目光，慢慢伸出手来指向东南方向。孤昌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过去， 那此去东南20里是我西岐久攻不下的商汤重镇重城，你若能替上父拔下重城，无需你花轿迎娶，我和我端木营此后都改姓孤昌，若你拔不下。 孤昌听他话中有话，双眉一挑： 若是不拔会怎么样？ 若是拔不下你也不用怕，我只当被狗咬了一口，不会去上父面前告你无礼的。哼。 最后几个字似从齿缝之间蹦出，重重甩下门帐，毫不示弱地盯住帐外那个一动不动的身形。片刻之后，孤昌扬声长笑： 端木，你便好生等着，我这就去上父帐前为重城请战。你这性子我喜欢，初时间便喜欢上了。 端木翠听他说得如此暧昧，直连耳朵根子都红了个透，额顷细听外间声息，知他已走远，这才将提起的心慢慢放下。不对，他是想将心放下，偏生又放不下，似乎有什么不对。电光火石间，端木翠脊背一僵： 孤昌将军，不正是死在重城一役吗？ 这念头一起，直惊出一身的冷汗。他顾不上细想，劈手扯下门帐。帐外本该是日光晴好的，这一刻却忽然间天地奇暗，浓雾翻滚。 端木翠踉跄着倒退两步，伸手触到甬道石壁，低头看时，袖上曙光起落不定，衣上原先已经干了的污渍之处重又黏腻淋漓，现出泥泞之色，还在明道，难道方才的一切只是虚无一梦吗？ 细花流水去流伤，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留指魂醉云无常阳。